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张艺谋执导的全新观念演出《对话预言2047》第二季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这一筹备多时的观念演出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整个演出汇集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等各国的科技团队，还首次加入了中国的科技团队。张艺谋导演表示，他希望通过演出让人们对身边的科技有一些反思。 我其实跟大家一样，也没有更多的深邃的想法。我们今天跟科技的关系是那么密切，这一次我觉着其实我们有很多思考和反思的东西。我很喜欢在舞台上呈现，除了美，除了新鲜好看之外，总觉着短短的一个节目7-8分钟能让观众有所触动。 而对于整个科技团队来说，整个演出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将艺术和科技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第二季演出的执行导演何露露表示， 安迪是个数学家，所以你要把他所有我们要呈现的东西转化一个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又能教给机器人听得懂，然后他的机器人能够跟我们的这个舞台上的人能够有机的结合，中间我们也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觉得这个方面，安迪说他得到了一份很大的礼物，他认为导演激发了他最大的潜能，然后他现在往艺术界靠拢了。 据了解，第二季演出北京首演已经于本月21号开票，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进行首轮演出。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周六，国家大剧院2018五月音乐节将迎来2场音乐会。作为音乐节的闭幕演出，约夏贝尔与田野里的圣马丁乐团音乐会以及五月玫瑰情迷意大利爵士音乐会将接连奏响。五月玫瑰情迷意大利音乐会邀请了2支来自意大利的爵士乐团，演奏小心情、黑色精灵、眩晕蓝调等曲目。音乐厅内的演出结束之后，五月玫瑰将延续以往的惯例，艺术家们邀请观众走进大剧院的公共空间，在玻璃幕穹顶映衬的夜色当中，为观众继续送上自由浪漫的即兴演出彩蛋，并为观众配送免费的软饮和小零食。香港演戏家族舞台剧《朝暮有情人》周六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这部剧融合了广州、香港两个城市的文化特色，音乐剧通过讲述几代人的爱情故事，让观众了解到香港和广州城市的变迁及发展。濮存昕主演的舞台剧《李白》明天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这出戏一定会填补你对李白的理解空白。舞台剧《杜十娘》的《哥德巴赫猜想》明晚登台大麦超剧场，这种戏中戏的剧情并不新鲜，不知道这部戏的创作者能有什么新的想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天气较好，昼夜温差较大，请注意调整着装。明天天空呢，云量较近日呢有所增多，预计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紫外线比较强，空气比较干燥，出行呢需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三到四级转一到二级，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 70%。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 35%。 总的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不错，适宜大家出行，白天出行请注意防晒。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白天本是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日照较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后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洗车指数为三，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演绎江湖由五句孔子特约播出。看盛典起舞，品大同精神，由北京四海一家主办，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大型民族舞剧《孔子》将于5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惊艳亮相。舞剧《孔子》讲述了儒学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60余位专业舞者用华美的舞姿生动再现了这位圣人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购票请查询天桥艺术中心网站。 演绎江湖由年度温情话剧《裁缝》特约播出。5月30号到6月3号，国画先锋剧场将上演话剧《裁缝》。乌镇戏剧节预演一票难求，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裁缝》由王婷婷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有92岁的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庆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多位名人倾力推荐。临近生命终点的老人用和缓的倾诉给年轻的我们最好的提醒，感怀生命与所有相遇。 北京时间20点0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大帅。 演艺江湖刚才有两条资讯啊，跟大家来分享了。那其中有一个话剧，话剧才点缝。 对，其实这个一定要说一下，不是我们的主持人念错了啊。按说你可能一听怎么连裁缝不会念呢，非得念裁缝啊，是因为这部剧就叫才缝。 对，中间有 个 点 啊。那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纪实剧场《裁缝》乌镇戏剧节口碑之作，历时1年半，采访100位老人，用年轻创作者的视角展现爱而不伤的老年生活。本剧由著名青年导演王婷婷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有92岁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庆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多位名人倾力推荐。晚年琐碎生活的写实诗意的释放与表达，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对，关于这个裁缝，裁缝不是裁缝 啊， 是一个纪实剧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我们特别的邀请我们所有的演艺群会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现场去看。 对，我们会带着大家去观剧啊。 对， 那怎么才能跟参与到我们的观剧活动当中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标注话剧裁缝，然后呢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 那这次是谁带着去看 啊？这个暂时保密 啊。是吗？ 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演艺群英会的微信公众号，你就会知道了。 这是莫扎特歌剧的收官之作，这是一场跨越国度的音乐之旅，由中央歌剧院倾情演绎的歌剧《魔笛》即将登陆天桥剧场，让我们跟随艺术家的演绎，聆听这部莫扎特心中比黄金和皇冠还值钱的歌剧《魔笛》。 欢迎回到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歌剧《魔笛》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真的是特别重量级的。首先呢，这位呢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当然她还有另外的身份，我们欢迎中央歌剧院副院长、女高音歌唱家、歌剧《魔笛》的总负责人姚红老师，你好。 不敢当，不敢当。北京文艺广播87.6兆赫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演艺群英会与你们再次相聚，非常非常的高兴，特别是这次带着中央歌剧院新版的魔笛与大家见面。那么今天我们带着几个，我带着我们其他一部分的主创，一个是我们的指挥家园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园丁。 欢迎 园丁。我们的导演，美女导演，国家大剧院的导演，我们邀请来的美女导演沈亮。 欢迎沈导 、 这里还有我们的我们魔笛当中的最出彩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里边有一个夜后的扮演者，里边有非常精彩演唱的秦侃如。 大家好，我是秦侃如。 欢迎侃如。 花腔女高音。 对、 花腔女 高音、这个、对，其实哎，别！你这个是，你这个不是花腔女高音，你这个 我是甩脖子， 不是，你这叫花痴女高音，你这个哎， 我是演示一下，这个花腔真的好难的 哦。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让侃如老师给我们来一下啊。 可以说是全剧一共两次出场，但是赚足了全场的掌声， 是吧？ 他的唱段一点都不多，只有两段，但是所有的掌声大部分都是给这个角色的。 真太棒了。 对，而且我跟你说是这样啊，今天这几位老师不是同时来的，是其实这个像袁丁老师、沈亮老师还有姚红老师先来的，侃如没来。我当时一见这三位的时候，我心里一盯沈亮、沈导，我以为哦，这应该就是夜后，如此的大气，很像皇后。 对对对，这所以刚刚说是美女导演嘛，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请这个姚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为什么这一次选择就是要演绎《魔笛》这部歌剧。 是这样的，中央歌剧院自建院以来呢，一直是以排演和推广西洋歌剧为己任的这么一个院团。我们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第一部西洋歌剧就是由中央歌剧院推出来的，大家都熟悉这个，不知道歌剧是什么，但是大家一定都知道《茶花女》 对 是什么。当时就是由中央歌剧院推出来的第一部歌剧就是《茶花女》。那当然是当时唱这个西洋歌剧大部分都是用中文来演唱的。我印象当中，我进中央歌剧院，我是1991年来中央歌剧院的。我当时唱的歌剧也是用中文的，但是呢我唱茶花女的时候用意大利文是2001年开始。那么要说魔笛歌剧这个寓意在和中央歌剧院的渊源，那大概是在1991年的时候，中央歌剧院当时是以郑晓英指挥带领我们的合唱团和乐团，其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主要角色，比如说包括夜后、帕米娜和萨拉斯罗，还有三仙童的很多很多主要演员，他们与日本的那个与日本的二七会在一起合作，第一次在北京的世纪剧院，那个时候世纪剧院大概刚刚建成。我印象当中那场演出，我当时是看了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从此以后，中央歌剧院大概在1991年、1992年的时候，我们的中央歌剧院的合唱团和乐队和包括这些主次要演员，他们经常去日本、去澳门演唱这部歌剧。大概要持续那么3-4年的时间。可以说毫不客气的说，那个时候中央歌剧院的合唱团的乐队，包括一些主要演员，包括夜后的扮演者是崔元光大姐，沙拉斯特罗叫齐聪，他们这些人是以中央歌剧院的名义在外边挣外汇的。当时我 当时我是作为这个年轻的演员，我的那个时候当然我是 很骄傲的啊， 那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像九十年代初啊，你看我刚毕业啊，我见着他们这些人，我觉得像神一样的，而且他们唱的这个能够去日本，能够去澳门参加个艺术节啊，非常非常的荣光。我觉得也是为中央歌剧院赢得了非常好的一个荣誉。那中央歌剧院曾经8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天津，曾经在中国的歌剧史上创造过非常辉煌的奇迹。他们曾经在80年代在天津，是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在天津演出歌剧，场场爆满。那个时候曾经是中央歌剧院最辉煌的时候。 呀，其实我这么说，就很多人可能听到歌剧的时候就觉得哇。然后我听不懂 啊，对啊， 太高大上了。 这个我欣赏起来。 怎么说呢？是这样的，我们这次为什么也要做歌剧魔笛？大家知道这个时间点，现在我们是5月30号和31号在天桥剧场，推出这部歌剧。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其实我们是想在6.1，为小朋友，来做一部西洋歌剧方式的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一个。歌剧，但是6.1我们场子没有搞到，因为6.1太热了嘛，所有的剧场都没有定到。大家都知道歌剧的运作，它不是需要一天，它需要装台的时间，起码要最少要有5天的时间才能满足我们的装舞台啊，去合演的过程。所以我们这次没有办法，只能在5月30号，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有这个天桥剧场才有时间，我们没有定到剧场。 我是可以这样理解，你们虽然演出2天，但是其实你们得拿7天的场地， 当然是这样，所以这也就是歌剧非常的不容易的就在这儿，因为它跟音乐会不一样，它的成本耗资用时间长，消耗的人员多，那么它的成本就大，因为它运用剧场很可以说我们在开演之前，我们的整个的费用都大部分都给剧场填掉了。这也是歌剧为什么贵为什么难的最重要的一点。 反正就是舞台艺术就是很奢侈的一种艺术。 我觉得歌剧尤其是这样。 对，那我问一下导演，刚才那个姚红老师提到了，就是想给孩子来演一部啊，具有东方色彩的西洋歌剧。那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它其实是一部如果你之前从来都没有看过歌剧，你依然能看懂的一部歌剧，对吗？申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应该是从3岁到100岁都适合的歌剧。你3岁的时候可以听出3岁的模样。你100岁的时候可以听出安逸的模样。我经常在想，因为其实魔笛是莫扎特最后的一个作品，他写完之后很快他就离世了。他在魔笛里很多的词句，我们在优美的音乐底下，我看到这些唱词，我都深深的被打动。因为我是先接触的戏剧，就先接触的话剧，莫扎特的形象，我们叫上帝的宠儿，翻成中文的剧本，然后再接触到的他的一系列的歌剧作品。所以一个天使一样的派到人间来为上帝执笔的这样的一个天才作曲家，短短的一生浓缩在他的这些作品当中，尤其在他的词中写着这比笛子这笛子的声音比黄金和皇冠都更重要。然后让我们乘着这个音乐来克服一切的灾难。他临终的时候特别动人哈，就是穷困潦倒，疾病交身，然后他让大家把钟拿到他身边，然后他想象着魔笛演出的全过程。 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都看，就是读莫扎特的一些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他为什么把钟要拿在，就是要算他的演出时间。 这个可以交给指挥，因为我觉得就是您讲原指。 对对对，原指您就是。 那么其实在魔笛创作出来以后，就是在被创作出来以后呢，其实莫扎特当时是指挥了这部作品的首演的。那么其实在当时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好了。甚至在当时他在演出的时候，就是有过就是说因为健康的缘故中断演出的这种事情发生。然后呢他被他剧这个剧场的朋友们抬回家，然后那么就是在病床上他叫他的朋友们把钟拿过来，然后看着表，心里想着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演到这个场景了，现在可能已经到夜后等弹跳了，观众这个时候可能已经 在鼓掌了。 哦，所 以特别特别感人的一个， 就是一个画场面， 对，这种场面真的是这样的啊。 嗯， 尤其莫扎特一生他只活了36岁， 嗯， 但是呢，他却创作出了就是说那么多，就是说，就是流芳百世的这么一些精华， 嗯， 留给世人，传承了200年， 嗯 嗯，所以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都说是他是执笔人嘛， 对 吧？ 是的， 把最美丽的旋律、 嗯、 是由上天让他再抄写下来啊。 都说他是上帝的宠儿、 嗯， 其实后世才是上帝的宠儿。 嗯， 上帝派他来劳作。 嗯， 真是啊，把那么好的音乐，那么优美的音乐留在了人间啊，这么多年。 那我们接下来让侃如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嗯， 咱们这一次创作的这个魔笛，它的一个。大概的故事梗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那讲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好不好啊？ 哦、让导演说， 让导演说是吧？让导演说， 导演说故事，然后 侃如， 侃 如 说 一个人物啊， 对，让侃如说夜后、 啊， 夜后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恶势力哈、 啊啊， 轻易不张嘴， 最大的反作用力啊！我们其实是一个日月交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西方哲学一直都说一分为二嘛， 嗯、 它善恶可变，而且善恶的斗争当中推动、 嗯、 矛盾推动事物发展， 嗯、 它不像中国人说。说日月更迭相克相生，它主要讲求的是相克，所以呢日和月站在对立面的时候，那么中间的这个人就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这个戏的两个核心主角男女高音、 嗯、 Pamina 和 Tamino 啊，这两位。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公主夜后的女儿，父亲是太阳王国的这个国王，然后呢他故去之后呢就把权杖交给了一个叫做萨拉斯特罗的祭司长、 嗯、 那么他自己呢并没有把他的权势留给他的夫人叶后、 嗯、 那么与此同时他还把他自己的女儿交给了这个祭司长，等于叶后在这一个时刻失了丈夫又失了女儿还失了权力、 嗯、 所以他的人性扭曲到极致，所以就会出现全剧当中这么精彩的两段流芳百世的咏叹调。 嗯 ，OK。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王子啊、被这个夜后利用啊、说是你去拿着我漂亮女儿的画像、去帮我的女儿救出来。他以一个弱者的身份告诉这个王子啊、我是一个可怜的母亲。那王子于是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发现事情并非他所想的那样，于是呢他又接受了太阳神的几番考验，这个考验有三次，一次是沉默不能讲话，一次是水，一次是火，那么最重的这个最重笔墨去描述的呢就是这个沉默。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觉得沉默是对于人类最大的考验，就是当语言已经没有办法去证明什么的时候，信任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当大家不能够沟通的时候，还有什么比信任更重要呢？所以沉默恰恰是特别容易拆散人类，让人产生各种邪恶的反面的误会想法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德国的哲学一直都是有传统的，所以魔笛你看起来是个童话故事，充满了哲学的思考。那当然到了最后王子克服了三项考验，和他的爱人终成眷属，夜后也得到了应有的这样的一个下场，那么太阳神普照大地。 其实故事都不甚复杂，想表明的道理也很简单。 对，但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问问叶后了啊。对，请我们的叶后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包括其实他的这两段唱啊，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这两段一共就是两首咏叹调，一首就是别颤抖吧我的孩子，这就是对着帕米诺王子，对，对着他去讲，我的女儿被萨拉斯托罗给带走了，你要一定把她救出来，然后他呢就是要表现自己非常痛苦的状态，其实他都是装的，对，然后他要唱的非常的痛苦啊，我的女儿被他抢走了，你一定要帮我去把她给抢回来，就是用的这种情绪去唱的第一个咏叹调，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复仇那一段，他对他女儿去唱的这一段，这一段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咏叹调，也是传到至今也非常的脍炙人口，很多的一些电影背景 景啊、电视剧啊什么的都会选用这个，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一段。 嗯， 对对对，因为 一会儿我们在一会儿会播那个秦侃如这段演唱的视频， 我们播一段来听一下。 那个对，像让我们的那个侃如 先 介绍 说 啊啊，然后呢，就是他唱的这一段就是要有就是充满着复仇的情绪，他要让他的女儿把这个扎达斯特罗给杀掉，然后他呢内心充满了极致的愤怒。 这个极致的愤怒呢，从这个夜后的第一句歌词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充满了 恨，就是地狱的这种仇恨在我的 心 中翻滚啊！ 哎，我是想问几位是都会意大利语是吧？ 这个是德语， 德语啊，对对，德语是德语，我讲哥哥在吧，啊对对，我的老师一想起歌曲啊，就是都是德语， 没有 啊，就你们都会德语是吧？ 这次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德语的歌剧，但我们所有的唱都是用德语的，但是这里边很有意思，我们里边有中文道白。 哦， 有中文道白， 道白在什么地方？ 道白在唱跟唱之间。 哦，唱跟唱之间用中文， 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我再还要介绍一下这个歌剧的背景。我们这次用的是这个版本呢，是2009年国家大剧院、挪威国家歌剧院和香港歌剧院的版本，就是说什么呢？舞台呈现所有的视觉形象，包括服装，都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租借来的。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国家大剧院和挪威国家歌剧院，还有香港歌剧院对我们中央歌剧院这次的大力帮助，感谢。 对，因为魔笛它太有名了，所以世界上有好多好多无数的版本。 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歌剧院都应该有一个自己歌剧院版本的魔笛。 哇， 的确。 那我呢，也相信中央歌剧院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有一个属于我们中央歌剧院自己的版本的魔笛，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中央歌剧院的新的剧场马上就要竣工了。 哇， 它的位置就在东二环。 这么近， 保利大厦的旁边，文化部的旁边，就在那。 哎呦，那地址太好了。 到那个时候，当我们新剧场落成的时候，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剧场，在那里能看到中央歌剧院独家制作的，只属于中央歌剧院版本的歌剧。 哎，我忽然想起来，当时去那个匈牙利的时候，然后。导游就介绍说这个是匈牙利，就是 国家歌剧院 、哇，就一进去那个感觉啊，就是你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看一个特定的剧种，啊，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 对 好的，棒极了，就是 对， 很神圣，很神圣。 而且好像西方的很多，比如说景点都是歌剧院，对吧？ 对， 这个是 比如说维也纳 啊，百年 歌 剧 院，包括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 是， 包括悉尼歌剧院， 悉尼歌剧院， 对。 歌剧它本来就是一个就西方的西洋的这个、 我们中国也有歌剧、 对， 可以这么说，中央歌剧院建院60说法不一啊，有说65年有67年的，因为有说1952年成立的，就说的因为它的前身很复杂，60多年，可以说在这60多年各个时期都有中国原创的中国歌剧的诞生，包括近几年国家对中国的原创歌剧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那我们中央歌剧院每年也会有1到2部的中国原创歌剧的出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用这种西洋的方式，用西洋的艺术来讲中国的故事。 好的， 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中央歌剧院的歌剧《魔笛》，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会儿见。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推理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影帝，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

同时也为我的领导那个跑好腿，当好那个当好执行人而已，总负责人不敢说。 对，所以今天他也带来了很多的艺术家，比如说我们的青年指挥家歌剧魔笛的指挥袁丁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要欢迎一下青年导演歌剧魔笛的导演沈亮，欢迎您。 大家好。 以及我们花腔女高音歌剧魔笛中饰演夜后的秦侃如，欢迎您侃如。 你好，我是秦侃如。 好，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我们也了解了大概我们魔笛的一个情况啊。 对对 对。 是5月30号和3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来。 天桥剧场。 天桥剧场。 不是艺术中心啊、天桥剧场。天桥剧场。 对、 老天桥。老天桥剧场。 就是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挨着。天桥剧场，明白了，差点弄错了。 对对，可能别让大家去错地儿，我告诉你说，天桥剧场。哎，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魔笛。刚才那个沈导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魔笛的故事，包括它的一些创作背景。那我接下来时间其实特别想要让袁丁老师给我们说一说这部歌剧的它的一些这个音乐方面的一些特点，给我们大家做一下导赏，好不好？ 这部歌剧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说是。尤其是在德国吧，可以真的是家喻户晓的一部歌剧，无论是从它的这个音乐上，还是从它的剧情上。那么大家呢提起古典，就是提起德奥的古典乐派呢，就是大家一定会首先想到莫扎特，我相信。那么想起莫扎特呢，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就是说他在歌剧的收官之作《魔笛》。那么《魔笛》呢，其实是一部非常非常多元化的歌剧，就是说他莫扎特在这部作品当中融入了很多18世纪以前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捷克等国家的这种，就是说每种特有的那种音乐形式以及戏剧的这个表现手法。那么就是所有就是这些集大成的这些东西呢，那么让这部歌剧就是既带有正歌剧的这种严谨，其中比如说他的这种神秘的这种宗教气息，以及他就是说喜歌剧般的这种灵动，就是又有这种正歌剧的严谨，又有喜歌剧的这种灵动。那么从通篇来讲呢，我觉得魔笛可以说就是他的音乐是就是将明朗欢快的那种世俗气息，比如说像剧中帕帕基诺的咏叹调《我是快乐的捕鸟人》，就这种东西，可能让如果大家听到的话，根本不会想到就是说它是一部艺术作品，而是可能就是早上出门随便吹着口哨哼出的，就是吹出的一段小旋律，滴啦啦，梆梆啦啦啦啦，梆梆梆，来非常非常的那种欢快的这种世俗的感觉。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其中又有就是说神秘圣洁的那种宗教。教色彩，比如说萨拉斯特罗的咏叹调，比如说祭司们的合唱，以及就是说王子塔米诺和其中一位祭司，就是说在剧中扮演就是发言人的这个角色，两个人的宣叙调的这种对话的场景。那么我觉得就是综合这些角度来讲呢，魔笛是一部真的是一部集大成的歌唱剧。那么它在音乐史中呢，也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连接德奥古典乐派以及浪漫派的这么一座，就是一部桥梁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它会让你觉得特别崇高又特别快乐，然后有的时候让你觉得特别过瘾，比如说当夜后挑战他的嗓音的生理极限的时候，那种酣畅淋漓，那是声音演员才能给到你的刺激。 哎，我记得，我看看啊，就是因为刚提到魔笛，它有好多好多的版本啊。我记得咱们做节目已经不止做过一次魔笛。我们当时了解到，其实魔笛在刚上演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看莫扎特那个自传电影的时候，对吧？它其实一开始是不是特别受欢迎的？它是受邀写的，这是一部德语的。歌剧， 对， 因为原来我们为什么刚大帅会说，是意大利语哈，因为原来歌剧很少用德语来唱，德语它非常硬，因为唱歌剧它很美的音乐哈。 其实这个呢， 就是、 在当时来讲呢，就是说可以说，用意大利语来写作歌剧和演唱歌剧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是的。 那么就是说用意大利语来演唱歌剧呢，就是说被大家认为是一种 好像约定俗成的， 约定俗成 就应该用意大利语。 像我这种脱口而出就是啊，你们都会意大利语的那种感觉啊。 并且这个就是说意大利语作为歌剧语言呢，在当时呢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一种表现。 对。 那么德语呢就是很平民化，很世俗，很平庸，就是说甚至是一种比较低贱的这样一种表现。但是也恰恰是当时就是说莫扎特 他坚持在皇帝面前要用德语写作一部歌剧、那么这个时候恰恰就是这个时候诞生了莫扎特的第一部德语歌剧《后宫诱逃》。那么这部歌剧呢，也是就是当时有他运用了大量的这种女高音的花腔技巧，然后以及男低音声部用到了就是说最低最低的一个音，也就是他在那部歌剧当中用到了女高音的最高的音区，然后同时用到了男低音的最低 的 音区。对对，那么摩笛呢，就是也是就是说在当时呢是作为一个人民剧院的这么一个 作品， 剧场的这个经理跟莫扎特是一位好朋友，也是违约他创作这样一部，就是说写给人民的作品。 而且第一场是亲自上台的。 对的 你看莫扎特那个自传电影里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能看得出来《魔笛》这部作品在莫扎特的人生当中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坎如，就是刚才沈导也说了，说这个是会挑战这个女高音的生理极限是吗？ 对，因为是这样的，像一般那个抒情女高音的话，她们最多能唱到 high D 吧，差不多是这样。因为作为花腔女高音的话，她们的极限就会很高。因为我如果要是像我唱了魔笛，然后唱了夜后这个角色，我每天练声都要练到 high G。就才可以保证 high F 我可以很稳定，是这个样子。对，因为它真的不是正常人类说话的音区，所以你要唱的时候必须得上面得开声。 这个角色呢比较特殊，一般这个歌剧在这专门在全世界专门是干这个的，专门唱 这个角色的。有的那种花腔女高音就这辈子 只能唱这个 唱这个角色， 就是指定就你 这 个剧目， 这辈子只唱 只唱以后对，因为别的它不一样。用声的技巧是不同的。 是的， 就是不是用了这个声这么唱以后他就好难。 哎，对对，你再用别的他 要调整的， 要调整的，需要调整，不是不能唱，是需要声音是需要调整。 就是有个开关吧嗒过来，这就很难。 对， 不像机器一样，我调过来就这么唱，调过去那么唱。 对，就像有很多人是专门唱那个唱那个瓦格纳的 啊， 瓦格纳就是因为要很重嘛，一般这个在德国专门有唱瓦格纳的这些人， 是的， 因为你再唱普契尼、威尔第，他用声完全不一样。 哎，所以我能看出来，央红老师非常欣赏这个坎如哈。 坎如是这样的，像坎如这样的非常优秀的演员呢，在我们中央歌剧院有一批这样优秀的演员。坎如呢是近几年来涌现出来的年轻演员当中的比较优秀的。他呢去年是在咱们的金钟奖得了这个第三名，男女的混在一块儿，他是第三名。那他也在第42届玛利亚卡拉斯，对吗？ 对， 玛利亚卡拉斯比赛里边得了，也是女生组的第三，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玛利亚卡拉斯女高音，全世界最有名的女高音是在希腊雅典，在那儿得的第三名。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呢，说实在的，这个魔笛这个戏啊，能够对一个剧院来说，要想制作一个歌剧，首先要知道这个剧院里边他的演员的配备，他的储备能唱什么歌剧，他才，你有这样的人才，你才能说我去制作什么样的歌剧。特别是对这种西洋歌剧来说，他都是有很多作曲家当年在写这个歌剧的时候，说实在的都是为特定的演员来写的。各作曲家的朋友们一般都是他才专门为这个角色写的。所以呢，在我们在制作这个歌剧的时候，肯定要为知道我们的演员有什么，他才能制作什么样的歌剧。所以呢，像坎如这些我们中央歌剧院一批优秀的演员，今年呢这次的魔笛就是运用了大量的这样的年轻优秀的演员，都是熟悉陌生的老面孔吧。 哎，坎如，就是现场的话，你是可以给我们就小秀一段的吗？ 没问题。 哎，这个 他随时都可以来的。 不，就不要 high F 了，high G 了，我怕我们这个传音系统爆了。 没问题， 点人来一段其他的就可以啊。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不一样啊， 让我们现场能听。 唱流行音乐的就很难，对不对？啊，不用唱很长， 唱 不用很长， 唱两句 啊，唱两句就好， 唱两句就可以。 唱你的花腔部分， 花腔部分。 对。 我还是站着吧。 好呀， 谢谢。 这是我们的演唱习惯 啊！我能够现场聆听到啊，金凯如老师的演唱。 直接唱花腔。 来， 好。 棒了、 哦、这、哎、这个我们是突然袭击 啊，说让人家现来就直接抓过来， 没问题， 人家应该提前先润一润嗓子。 我们的歌剧演员一般都是马上就能来的，而且直接就、哦、就直接就是不用预热，就一般要从低的开始唱嘛。 对对， 所以 辛苦辛苦秦儿老师，谢谢。 说的特别好，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嗯。 所以凯如，你在之前有挑战过夜后的这个唱的那个、嗯？ 是这样的，我是在考本科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考上的古装音乐剧。 哦。 然后这个去年 Maracalas 第43届这个国际声乐比赛，我决赛的时候也是唱的这一首歌。 哦。 哦，你就是靠这个拿，就是这个一路杀出来的，我跟你讲，这就是你的通行证是吧？啊，难怪啊。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沈导啊，那个在您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姚院长已经给您把人才都配备好了啊，现在就让您来创作这个作品了。创作起来有难度吗？ 这肯定是有挑战。 Mozart 这样经典的东西、嗯、它是个双刃剑，首先它会有特别多的参照、 嗯、 你们全世界这么多年、 嗯、 有那么多的版本可以去学习、 嗯、 还有就是你想让它更新更贴近现在的审美，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挑战。好在、 嗯嗯、 咱们这个戏呢，这个视觉的呈现是稳定的、 嗯、 刚才姚院长介绍了、嗯、咱们这个戏的视觉呈现在十年之前 嗯、 啊，在这个挪威、香港和北京都有过上演、 嗯。 我们这个戏的视觉总监呢是高广建老师，也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视觉总监。 嗯、 他的作品在现在看来依然很先锋前卫、 嗯。 我们的这个魔笛，我为什么觉得三岁的孩子过来看都可以？就是因为它充满了魔幻的童话的色彩， 嗯、 那么天真，那么纯净，然后那么有趣。还有呢，就是它充满了中国的色彩。 嗯、 广建老师让魔笛真正的中国化，你知道中国的设计师做中国的东西会多么的有意思。 嗯、 首先，我们的大蟒蛇开篇，这个咬这个王子的这个蟒蛇，在各个版本里，他们都很难让它能够有更大的张力。 嗯、 可是中国的龙。用中国的舞龙的元素就让它张弛有度、 哦、 因为中国的龙是虚线连接，可以做各种无形的、嗯、有形的这样的想象、 嗯、 比如说当魔笛吹响的时候，魔笛是这个这个王子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宝物、 嗯、 带领他来去攻克所有的难关。魔笛响起的时候，那么原著的脚本里是各种各样的野兽动物们都出来了， 嗯， 而我们这版的呈现出现的是十二生肖的兽首、 哦、 所以像这样的植入呢，就会觉得一看就是中国的东西、 嗯、对， 为什么会觉得它童话呢？因为广建老师用了黑光剧的概念， 嗯， 就是所有拿着这些偶的人你是看不见的，他们都用黑丝绒的黑布包裹、 嗯、 而我们的偶，我们的龙，我们的十二生肖是夜光的，荧光的， 嗯， 所以我们荧光灯打上去，舞台上看到的是那些悬浮的有趣的偶人物、 嗯、 非常的有意思。而我们的这个舞美的结构呢，用的是非常抽象的图案，而且有很多自发光的灯带， 嗯， 所以非常的简洁有力又有趣，而且色彩的饱和度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在这个戏里都会找到他自己心之神往的东西， 嗯， 非常有意思。 另外呢，比如说对于像莫扎特他那么多年前的一些作品、嗯、他的这个比如说这部歌剧里的一些台词也好，一些语汇也好，语句也好，我们有做什么样的改编吗？我知道袁宁老师现在都有个口头禅叫说来话长，这个也是有典故的啊。 没 错啊，对对，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啊？ 其实魔笛还蛮长的哈、嗯、如果就是按照所有的音乐和所有的台本都不做删减，那也得三个多小时、 啊、 但是 加上休息的时间肯定要三个半小时左右。 大家知道歌剧是用音乐来表达戏剧，而音乐是在先的、 嗯、 所以当指挥和导演有矛盾的时候，当然是只能听指挥的，指挥说一个音符都不能删，于是我们只能删台本。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戏当我没有必要以按照话剧的形式去演完之后、 嗯、 这个去完成它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用说来话长来作为概括、 嗯、 其实我们的这个台词是做了很多的精简哈。 哎呀，说来话长啊、 yeah, 都是苦水是不是、 嗯、 当然了，可能就是说在其他的这个歌剧里里面指挥和导演经常会有这种打的山崩地裂的这种情况，但是这次我跟沈导的工作可以说是水乳交融。 哦， 对对，因为沈导是美女吗？ 那肯定的。 啊、但是一开始姚红院长在介绍我的时候，可能忘记了"帅哥指挥"这两个字。 所以你们就是这个真的是就是在一个歌剧的创作过程当中，导演会和指挥有 密切的合作，因为别这次呢，他们俩的合作我是有目共睹的。袁丁指挥这次非常非常的认真，可以说作为一个歌剧的指挥大指挥，按理说他不用跟着演员进行排练，但是我们的袁丁指挥这次从排练的第一天就在跟我们的主要演员，包括合唱团，包括他就一直在排练厅，跟导演在一块儿，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作为一个大指挥来说，这是非常难得。他的工作特别认真，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主演，他们的原因大家我还没介绍他，他是从奥地利留学回来的， 德国莱比锡， 德国留学回来的，所以他的德文非常非常的棒。我们的很多的演员的德文呢，教音全是他一个字一个。 哎呀天哪，这身兼数职啊， 亲力亲为，这是我的职责。 所以他不仅是一个指挥的作用，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指导，他是一个全面的，包括舞台上啊，他跟沈导之间的合作特别默契，这个在很多剧组真的让我很感动，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按理说他们之间是有冲突的，比如说我要音乐怎么怎么着，因为大家都知道歌剧是以音乐为主的，很多戏剧上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就在没到舞台上之前，导演有绝对的权利来调动演员。那么当一进到剧场之后，见到观众之后，导演就没有意义了，所有的指挥权都在指挥，所有的音乐的权，所有解释音乐的所有的权利 都在指挥， 这就是歌剧。 现场的魅力是多有魅力，你不能在任何时候喊停，而音乐就这么流畅的下去了。所以歌剧演员其实是比任何演员都要更难的多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们要这个歌剧演员呢，他们既要就是说在舞台上想着导演给我的所有的对人物的阐释，所有的 调度， 又要想着指挥给我就是在这方面啊，语言上啊，音乐上，在这个在表情上的这些要求，同时又要穿着那么重的戏装，又要被舞台上的灯光那样的烤着，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对于一个歌剧演员来说，有一句话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只要站在台上，你不仅要想到唱，你要还想到演，而且你要照顾到对手，而且这时候你要注意台上台下所有的一切，你还要看指挥，你还要听到乐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有的事情你还要把唱完成好，这就是一个歌剧演员在台上你要做的事情。 对，因为音乐都是现场的，我们让侃如说说呗，刚才这一段有没有体会？ 是相当的有体会， 这血泪史啊！来，今天倾诉一下， 就是像袁指说的，真的，还有像姚远说的，就是耳听八那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它要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方方面面的音乐，还有舞台的调度，就是我们每天要走位，要上来走，然后我们一开始先要把自己的音乐先做好，先唱好，这是第一位。然后到舞台上怎么样去诠释这个角色，这是第二位，然后最终跟乐队的合成，这又是第三步，我们要去做，还要到最后剧场里面再去最终的一个合成全部连排，然后就是它一层一层的，我们每一个步骤都要特别的精细，然后做到完美。 我觉得这次特别幸运，能够让沈亮导演来给我们指导这个戏。他呢做这个歌剧《魔笛》，据我所知，肯定应该是第三版了。好多年前他就指导过这个戏，所以我们这次非常隆重、非常幸运的邀请我们美丽的沈亮导演，国家大剧院的美女导演来给我们指导这部歌剧。说实在，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因为2009年的时候在演这个国家大剧院在演这个。这个戏的时候，因为是挪威的导演，虽然唱也是用德语的，但是我们所有的道白是用英文的，是用英文的。但这次呢，我们所有的唱是德文的，但是我们所有的道白是中文的，所以这个必须要找一个中国的导演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跟很多这个国外的导演合作过，也是这个中文，也是中文道白的，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外国导演他是不懂中文的，所以这个。 便不利于这个我们的观众来接受这部歌剧，所以我觉得这次非常非常幸运能够请到沈亮导演，而且沈亮导演在剧场里边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非常的对每个演员都非常非常的尊重，我觉得他也是真的在这个剧场里面也非常的柔，你看柔美的不仅长得美，工作的方式也是令大家能够特别接受，大家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对我们园丁指挥，我们整个的包括我们整个的演员啊主创啊的对他们俩的工作，包括我们年轻的演员们，他们都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们更多的期待在5月30号和31号的时候，在美丽的天桥剧场能够把这部魔笛的歌剧呈现给大家，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下我们这个中央歌剧院的 APP 上面有我们的购票信息，票很紧张的这两天虽然我们今天才开始正式的宣传，其实这个票已经卖的很多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中央歌剧院的工作。 我们是有自己的 APP 可以了解到这个剧的相关的信息， 整个的信息， 这个 APP 叫什么？ 中央歌剧院的 APP 就叫中央歌剧院， 中央歌剧院，对对， 不是微信公众账号， 是微信公众号， 是微信公众号 账号 啊，微信公众号，对不起， 微信公众号也有， 就是、 然后 但是 APP 都有 都叫中央歌剧院是吧？然后呢，这种途径也可以了解到中央歌剧院其他的一些作品的信息， 对 吧？ 对，我们的所有的包括魔笛的，还有我们整个院里边的一些演出活动都可以在里面。 所以好，回到我们的这部作品上面啊，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就是沈亮导演对于这部作品，包括莫扎特在这其中所进行了一些哲学思考，好像沈亮导演也进行了一些有很深的一些思考和讨论，对吧？包括其实好像每个角色他们的那些用意啊，比如说三侍女啊等等，他们的一些话，一些那个表达，沈亮导演给我们说一说，在这其中有哪些你觉得对你触动很大的一些这个故事点啊？ 我是觉得我这段时间的工作就是慢慢的让舞台上看不见我。就是把所有的行动目的，所有的调度能够真的给到演员，让演员变成角色自发的行动。而每一个人物，即便是夜后，我也说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恶，所有的恶都是有缘由的。我说他丧夫失女又丢了权力，人性怎么可能不扭曲？包括我们一直把他当作高大上来处理的萨拉斯罗，他音乐里有那么多愤怒，那么多冲突，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人性当中孽根的东西没有泯灭，所以善和恶什么样时候才作为区分，就在你当你有了恶的念头之后，当你有了恶的对手之后，你是选择宽恕还是选择复仇，你是选择自我反省还是咒骂别人，这是最后的终点。圣人不是完人，圣人是会自省的人。我觉得整个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修行，里面有很多宗教的思想，宗教的音乐，对我们是一个陶冶。有的时候无言的东西打动到你，我觉得就可以，就是我们创作的时候我们有明确的主线，我们有明确的目的，但是观众看到多少，我觉得每一个观众他接受会发酵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情感经历里，这是最美妙的事情。会有生成一个完全不一样他自己的魔笛，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到剧场里来，因为歌剧实在是一个太奢侈的艺术，太奢侈的国家行为。台前幕后乐池里舞台后舞台上合唱团队里300多号人，歌剧其实你只要买票进来你就一定是赚的， 可以说是一个歌剧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的一个舞台艺术，而这个综合的舞台艺术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1+1+1=2、2+2=4的关系，而是1+1+无数个亿，最后还是等于亿。那么这是一种就是说不同的元素在一起，它要形成一种就是化学反应，最后变成了一个新的事物，是这样一种美妙的一种关系， 就好像这交响乐一样， 对的， 对吧？它不是简单的几种乐器的堆叠。 对的， 我特别害怕大家把这个歌剧想得太高大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Papagino， 他完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想要有吃有喝有睡，然后有天然的世界，有一个美女的朋友，他太通人性了。所以像这样的接人性的音乐，他一定 定会指导你的心。 就好像我女儿听完这个刚才原址哼的那段，她完全的都可以哼唱出来。 所以真好， 这不是她的魅力，这是 Mozart 的魅力。 对，好的，那我们也通知大家，5月30号31号两天在天桥剧场会上演中央歌剧院的魔笛。好的，再次感谢四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 谢 谢 各 位，谢 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